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71集《火烧祠堂》二。离定京城外的几十里地，结了冰的溪水边，此刻正有马匹在饮水。凋零的草原显得有些枯黄衰败，士兵们再次小憩。坐在一众士兵最远处的是一个中年汉子，他的皮肤呈现古铜色，大约是在战场上日晒雨淋弄成这样的，然而却显得力量分明，身形好似一座小山，而眉目更是正气凛然，浓眉大眼，留着络腮胡子，这一眼瞧上去极为豪爽。在他身侧坐着的女人正抚摸着低头啃草根的马儿的头，那妇人也是中年，穿着一件青色比甲短袄，下身一条绣金雀马裤，头发扎了一个简单的风罗髻，一双妙目极为有神，生的也是清秀，然而吸引人的却是他那股子英姿飒爽的气质。他手腕间一对双环银镯子，抚摸马匹的时候便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。 夫人，大约还有一个时辰便能到定京了。 中年汉子笑道： 成日在西北那地儿待着，回京这气儿都是甜的。 西北哪里不好了？ 妇人美目一瞪，颇有一些泼辣地问： 我便是在西北苦寒之地长大的，你要是喜欢甜的，还来娶我做什么？ 那汉子连忙苦着脸告饶： 哎呀，夫人说的是，这京城甜丝丝的，不适合咱们这些糙老爷们儿，还是西北好。入冬了还能去深山打猎，银狐四处跑，猎来啊还能给夫人做袍子。 妇人闻言这才扬起嘴角笑骂道： 哼，见官说官话。 这二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威武大将军沈信和他的夫人罗雪燕。今日他们匆匆赶回来，便是为了参与沈老夫人的寿辰。而在这之前，他们也未曾向定京城中通气儿，因着提前拿到了敌军的降书，这般早日凯旋，大约也是为了给京城众人一个惊喜。 咱们还未曾有一次乔姑娘的寿辰。 罗雪燕说道。 往日里都是年关回来将陛下的赏赐交给娘算作寿礼，今日回去的急，倒不知那张火鼠猫披风能不能得老太太的眼。 怎么就不能得老太太的眼了？ 沈信一听立刻反问道。 那可是件好东西，就算是在战场上也是个宝物，有了它那就是刀枪不入。当初为了猎那火鼠，我可是在山上守了七天七夜，若非你执意要送给娘，我就给你了。 说到最后，沈信的声音渐渐低了下来，显然这话有些忤逆，不过人的心不是一杆秤，都会有着偏心的部分。沈老夫人虽然待沈信很好，可毕竟不是亲娘，血缘关系做不得假。沈信自然还是疼自己的妻子多一点，况且罗雪燕平日里也跟着他在战场打仗，这火鼠毛披风对他比对沈老夫人作用大得多。若非罗雪燕坚持要给沈老夫人，沈信怎么也是先给罗雪燕做了披风再说。 你懂什么？ 罗雪燕瞪了他一眼。 你年年老太太的寿辰都错过，即便年关回去后将陛下的赏赐都给了老太太，谁会真心知道？上次咱们回京，我可是听说了啊，京城中还有说你故意不亲后娘的，我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吗？你要是不担心这名声，娇娇可不能摊上一个不孝的爹。 此话一出，沈信也沉默半晌。的确啊，定京城虽然不比西北苦寒之地条件艰难，也没有敌人的刀枪陷阱，可是又哪里是真正的太平？他们夫妇二人不再定京，流言便也甚嚣尘上，实在恼火得很。罗雪燕又说道。 你知道我不懂宅门里的弯弯绕绕，我们罗家没这么多规矩，我只能用最简单的方式。这火鼠毛披风珍贵，若是能得了老太太的亲眼， 老太太高兴了，众人看在眼里，流言自然就不攻而破了。 半晌过后，沈信才开口道， 还是夫人想得周到。 我可不是为了你啊，是为了娇娇。 罗雪燕哼了一声，面色突然有些忧郁。 你我夫妻二人常年不在定京，虽说西北之地太过凶险，娇娇年纪还小，不能带过去，可这么多年我们不曾亲自教导陪伴，是我们对不住她。 唉。 沈信闻言也叹息一声，垂下头，眸中闪过一抹痛色。天下没有狠心的父母，也没有不爱儿女的父母，奈何他和罗雪燕是注定要在战场上厮杀的人，而沈妙却不能同行。两军交战，手段眼花缭乱，绑了对方的亲友杀戮的事情不在少数。他们也只能忍痛和女儿分隔两地，至少在定京城，沈妙的安危不必担心。罗雪燕似乎越想越伤心，继续道， 我时常在想，将娇娇放在京中，是否又是真的安全？没有父母在身边，她过得是否又真的快活？我们每年年关与她见面，她总待我们冷冰冰的，可究其原因，都是我们的错，所以无论他做什么，我们都不能怪他。 沈妙和沈信夫妇甚至沈秋都不亲，因为这些所谓的亲人自小并没有陪伴他。他亲近沈婉云、陈若秋甚至沈老夫人，因着这些人都是与他朝夕相处的，这才是他眼中的亲人。而沈信夫妇对待女儿千依百顺，无论在京城中沈妙的蠢笨有多么出名，都不曾对女儿发过怒，因为这都是他们种下的因。沈信拍了拍罗雪燕的肩膀， 总有一日娇娇会明白咱们的苦衷。 她真的会明白吗？ 罗雪燕苦笑一声， 有的时候我甚至会想，娇娇如此顽劣，究竟是谁造成的？神父， 他猝然住口，有些懊恼地看了一眼沈信。沈信自然明白了他的言外之意，面色也是微微一变，片刻后叹了口气，握住了爱妻的手。 唉，夫人多虑了，娘和弟妹都会好好教导娇娇的，若是不对，娇娇也不会那般亲近他们了。 沈妙对两个婶婶的态度实在是好得令人妒忌，如此一来，有些想法便显得不伦不类了。 是我想太多了。 罗雪燕是西北罗家的宝贝嫡女，也是武将家族，虽然是三品武官，家中也个个都是铁血汉子。罗雪燕是最小的妹妹，上头有三个哥哥，所以自她出生，家中只有父母哥哥，没有那么多阿杂事情，见识的高门大户阴私少，便不晓得这其中的险恶。想来若是晓得了，定是宁愿让沈妙冒着危险带在身边，也不愿将沈妙一人留在那可怕的沈府了。正说着，便听到身后有人叫道， 爹娘。 沈信面色一沉，怒道， 外头有人的时候叫我。 沈将军。 来人连忙道， 别理你爹。 罗雪燕白了沈信一眼， 装模作样。 来人是个20来岁的青年，生得也算仪表堂堂，小麦色的皮肤，笑起来有两个酒窝，便与他增添了一份难得的孩子气。这青年长得和罗雪燕颇为相似，正是沈信的嫡子沈秋。沈秋今年20有2，早在10岁那年就被沈信带上了战场历练，说是严师出高徒。沈秋倒也勇猛，这么多年来功勋也挣了几次，如今是从四品小将。 爹娘，你们的寿礼送了，我该送什么呀？ 沈秋挠了挠头，有些茫然。 这混小子，你送什么礼问我们做甚？男子汉大丈夫，连这点小事都拿不定主意，还上什么战场？ 沈信抓住机会就数落儿子， 我这不是许久没参加祖母的寿辰吗？ 沈秋别别扭扭的， 我也不知道送什么，总不能将杀了多少个敌军的功勋报上去，寿辰日多不吉利啊。 罗雪燕被沈秋的话逗笑了。 不是，之前陛下不是还赏过你一匹天丝缎锦，你将那个拿给老夫人，我听闻如今定京城中这天丝锦极为短缺，宫中的娘娘都不见得有，老太太能得一匹自然欢喜。 可那是要送给妹妹的。 沈秋急忙道。 罢了。 沈信摆了摆手。 你何尝见过你妹妹喜欢那样的锦缎？ 即便沈信不知晓女人家的俗物，却也知道自己的这个女儿不喜欢那些高雅的料子，偏偏喜欢穿金戴银，越是俗气越好。虽然很无奈，却也只能由得沈庙高兴。天丝锦虽美，可不见得沈庙会欣赏。沈秋一听，觉得自己父亲说的有理，便耷拉着脑袋蹲了下来，小声道： 这次回来的匆忙，却没有给妹妹带什么礼，想想也觉得愧疚。 其实，沈秋和沈庙在从前感情也是很好的，兄妹俩相互扶持，过得也算美满。可后来沈秋每年跟着沈信去打仗，和沈庙也是一年见一次面。后来沈庙的脾性一年比一年差，兄妹几乎到了没话说的地步。无论沈秋怎么亲近这个妹妹，沈庙待她都是不冷不热的。沈秋不知道原因，沈庙却知道。其实是沈月和沈清二人还有桂嬷嬷旁敲侧击地提醒他，沈信夫妇只带着沈秋在身边，分明就是重男轻女，儿子能传宗接代，所以看得重，女儿便不那么重视了。沈庙年纪小，被人说几句就容易被影响，再看这个兄长，自然觉得他抢走了父母的全部关爱，可恶得很，所以不愿意与之亲近。 罢了。 沈信拍了拍身上的尘土，站起身来。 叫那些兄弟们起来，继续赶路，一个时辰后务必回到定京城中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